林卓廷，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 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 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 哎，我哋又翻嚟啦，继续讲呢个教育局嘅发表初中中史课程咨询文件吓，呢个改革系咪一个好嘅改革？会唔会里边咧系暗度陈仓，有啲 hidden agenda， 有啲 唔系 hidden 噶啦， 好明啦，讲到 明枪噶啦， 刀明枪吓，即系西环直接介入咁啊，牢牢掌握全面管治权，搞完你嘅早前呢个大家知道啦，呢个英国嘅保守党国会嘅人权委员会副主席 Ben Roger 嚇入唔到嚟嚇，即係換句話講，香港嘅入境自治權咧已經由林鄭月娥恰埋對眼拱手相讓，而家咧又好似變咗恰埋對眼，由呢個嘅西環，由呢個嘅即係呢個黨委書記或者叫市委書記領導市長呢個咁樣嘅大陸管治模式引入香港咧，就由西環係去影響香港嘅教育咁樣啊， 冇錯。咁啊，本來通識教育咧就會將咧喺教育改革裏邊就將公民歷史同埋地理咧合併咗嘅，就唔會再獨立成科嘅歷史。但係因為呢一個嘅國民教育嘅被香港普遍市民同埋學生嘅否定之後，咁啊政府即係、我哋上一次有提及到啦，就暗度陳倉啊，將好多呢啲咁樣樣嘅洗腦教育嘅元素咧，慢慢啊滲透入去個課程。咁啊嚟到呢一刻咧，更加係明刀明槍咧，係將呢、這、一個即係、就是、中國歷史咧引入嚟。嗱，咁我哋仔細啲喺呢一部分咧。睇下佢嗰個內容係點樣啊！我哋就會批評佢係缺乏一個世界視野嘅中國歷史啊。古軒，你又講下你嘅睇法啦。你都即係有讀過，你又有讀過歷史啊？你要近啲啊！我呢啲比較老餅啲，已經可能已經全部都要淘汰。咁就最近你以前讀過係點樣樣咧？ 你係讀中史係西史？ 我係中史同西史都有一齊讀咁樣嘅。但係其中一個中史嘅問題就係，我可以將中史嘅即係一啲嘅觀念擺翻去西史裏面去用。但將西史的觀念或者西方發生的事放在中史裏用，中史老師永遠都不會告訴你，永遠都會說你錯， 還有 不會解釋 給你聽，思維不是這樣， 他的思維很多時候都是很中心化的。譬如就是鴉片戰爭的時候，我就嘗試引用一些史料，我試過考試的時候就引用關於英國國會裡面的表態，一些辯論究竟是怎樣的呢，然後將它引用回哦，呢、這、一個喺英國嘅眼中其實是一個商貿嘅問題， 冇錯。 但係將呢啲嘅好明眼、好 common sense 嘅嘢擺翻落去中史嘅時候咧，又會出現一個問題嘅咯。佢中史老師永遠唔會 accept 呢啲咁嘅答案，變咗咧，其實好多時候都做學生嘅會好困惑，究竟佢想點解一定要用佢嗰種方法咧？其實中史係一種 model answer 嘅，西史係冇嘅。我喺高中嘅時候就淨係讀西史嘅啫，咁樣都係一科我比較即係熟悉或者比較好嘅，比較中意嘅。 但係中史咧係東亞史添嗰種。 中史喺即係我哋學校裡面，因為兩科最初都有成科，一齊即係。新高中是有開的，最後中史就被人 drop 了，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很多東西都是死背硬記，很多的 model answer， 很多的即我會直接將它說在一個所謂中國所謂漢族的自我中心這樣，不會容許有其他的分別，不會容許好像西方那樣有英國的文化，有美國的文化，有法國同時可以存存在，有德國那樣，他們之間雖然有爭執，但他們之間的文化等等種種 在西史是會教的。文藝復興好擺了很多時間是擺在這個 Michelangelo 啊，或者是梵谷啊等等的，甚至莫扎特等等的文化社會怎樣去發展，但去到中史的時候，其實即係我哋睇唔到人嘅存在，我睇到嘅就只係係啦，宋元明清咁文，宋元明清咁文咁樣。OK， fine， 咁點咧？李世民關我咩事咧？佢影響到我即係假設我係嗰陣時嘅百姓，我即係佢影響到我做乜嘢？元武門之變 ，OK， 咁政權更替咗啦。下一個皇帝翻咗嚟啦，咁又發生咗咩事咧？我繼續耕田咯。 我哋以前上堂咧就好割裂嘅。上堂咧就老師就會講野史嘅，講古仔嘅，咁大家聽到哇好津津 有味。有啲學生就反而中意聽野史啊， 但係你翻屋企睇翻第一本書，咦？點解啲內容唔係咁樣嘅咧？原來要讀過即係呢個朝代嘅衰落有五個原因，咁原來唔同朝代有五個原因，你就唔好寫錯。咁你就會得分㗎啦。咁啲同學就話俾我聽，喂，你其實你跟住啲即係筆記咧。 照讀就得噶啦。咁啊上堂就走去即係聽古仔。 即係過去嗱，我哋當係兩代或者三代都係我哋嘅學習中史嘅經驗就係話俾佢聽，因為個課程嘅設計或者嘅內容嘅密度要應付考試，透過死記難背，咁根本咧就對即係你話中史好，又或者係歷史，即係嗰個興趣嘅學習咧，係即係反而係被消磨咗嘅。 冇錯， 呢個係有啲缺陷。其中一樣，古俊軒就會講到啦，根本就即係你好難有一個你將中史同世界史或者中史同西史並排地去學習，即係喺個時間軸上面做一個嘅比較，咁從而你有個較為完整，就算唔係較為完整，你都應該有一個較具批判性嘅一個嘅睇法，讓你即係我哋都講都有講啦，古語話即係以同為鏡，咁啊即係正衣襟，以史為鑑，就知更替啊，知興衰啊，咁樣你係一個學習嚟噶嘛，即係唔係淨係考試啊，學習對錯。我哋學中史其實就係即係好似好單向線性地去發展嘅，學完一個朝代、一個元明清咁樣，即係一個朝代一個。但係其實去到好多時真實客觀地發展，根本就係同一時間朝代咧，唔係話一個覆亡之後先係另一個產生咁，所以就造就咗一個頭先你講好虛假嘅嗰種大中華或者係中原心態嘅主義啦，咁樣亦都係漢化為主嘅一種嘅、睇法。喺呢度， 即係令人擔憂嘅咧，就係將嚟嘅中史教育咧就變咗係啦，習大大話你係中國人，你就係中國人啦，係 啦， 就係咁簡單嘅啫。其實咁啊，所以當年即係教改嘅時候咧，將呢個公民歷史同埋地理擺入去通識科咧，大家都將呢個咁嘅內容嘅改變咧，大家都冇咩異議嘅。嗱，當年最大嘅異議咧，反而就係而家今天教育改革會討論嘅，點解將呢個數理咧就變咗並除於呢個主流嘅教育之外啊，令到我哋嘅數理嘅教育咧係偏向於就係下流嘅，即係譬如啲人讀數學讀得好少，啲 M1、M2 即係嗰啲叫微積分嘅咧，原來中學又冇教嘅。咁呢個問題就翻到嚟講翻歷史裏邊咧，其實大家都希望咧就係、是。不要將歷史當作一個為了要考試而讀的科，這個是我很重要的信息咯。但現在我們看到那些課程內容，大家是為讀而讀的，沒有一個仔細的分析和理解的，這個是即係確實令大家係擔憂咧，就會變成呢、這、一個洗腦教育嘅。 有啲例子啊，我教政治學喺學校，即係我自己喺公開大學嗰度教嗰陣時候，有時睇翻嗰個時間軸，西史咧就會用呢個公元嚟做劃分，即係耶穌出世嗰日去劃分。公元前嘅500年，當西方嘅文明嚇講話，即係個源頭啊，希臘民主政治嘅出現啊，500多人或者1000多人喺個市集嗰度係進行呢個嘅即係啊民主辯論的過程，中國當其時是講緊春秋戰國時代，是有大規模的戰役啊 warfare， 所以咧喺呢啲咁樣嘅知識上邊，就你會產生到原來當西方文明的源頭有民主政體嗰陣時咧，中國歷史都不差嘅嚇，起碼寫咗呢個嘅。這個嘅孫子兵法出嚟，今時今日嘅美國西點軍校都攞住本英文版本嘅孫子兵法嚟去學兵法嘅，咁樣係，咁你會睇到令到學生唔單止係更加感興趣，佢會有一個比較。咦，當外國西方文明都係好似啲騎士坐住馬咁樣揾把嗰啲利劍喺度吉下嗰陣時咧，中國已經係出現咗係講緊攻城略地。數千人、數萬人，甚至乎數十萬人的一種嘅戰役嘅部署，是很不同的一種嘅你話係軍事文明或者係物質文明的一種嘅安排嚟。但係同一時間，你又要話俾我哋後生仔聽，如果你睇下，咦，點解我哋去到上一世紀初嗰陣時候要面對一個好慘烈嘅八國聯軍啊？點解喺呢個即係政治制度上面，中國好似係遲遲都唔能夠攀上去？咁你只又要比較一下。當英國在18世紀的時候是完成了這個君主立憲有這個民主政體，在隨後的100多200年是去逐步完善的同時，那時候我們中國還是怎樣呢？還是滿清康熙年代，即是說 帝制， 是帝制，帝王將相是去牢牢住，或者好似而家習大大牢牢住掌握全個地方，中國那個的管治權最鼎盛的地方嚇，咁啊再去到法國大革命嗰陣時咧，即係中國就係滿清嘅乾隆嘅統治嗰陣時，仲要搞埋文字獄，但係同一時間咧就係個政治制度或者一個國家即係步向衰亡敗亡嘅一個嘅即係喺個歷史嘅發展嘅途徑，咁你比較一下，咦？ 原來政治制度是出現了一個很不同的一個發展的方向和軌跡，那你這樣是去做一個課程的設計和教的方法呢，就會令到學生的視野透過這樣的比較呢是闊很多，亦都更加具有批判性，亦都是真的做到我們學習歷史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目標，就是知興衰知興替，就不是背書這樣講。我們以前 中學的時候啊，梗係啲皇帝鹹鹹濕濕啦，即係唔理朝政啦，即係後宮佳麗啦，又或者係即係 宦官亂政， 即係子食父兄食弟嗰啲咁樣好慘烈嘅權力啊，或者係宦官文化，即係令到個朝廷係有腐敗啊，咁樣係。即係不斷係咁背，但係背到我哋自己都唔記得咗個皇帝叫咩名，有時會搞錯咗嗰啲朝代啊咁樣係。 所以有一篇文章寫得好好嘅，不過係一年前寫嘅，即係話當呢個咁嘅諮詢文件話準備出籠嘅時候咧，洪超龍喺呢個叫做港台嘅通識網上嗰度有篇文，係啊，有篇文咁即係不如就索性廢除咗佢啦。如果要改革呢個中國歷史，因為如果你讀嘅中國歷史咧，唔係好似阿頭先阿范國威講的，就是怎樣去分析問題，怎樣去理解問題，怎樣去探討和檢討我們的過去，而是不倫吞棗這樣去將過去的所謂的史實將它拋出來，甚至乎演變成一個國民教育的翻版，這個是絕不可取，不如取消它算了。我不知道那個諮詢文件大家會怎樣去回應啊，咁但係就大家好多嘢要回應，可能疲於奔命，即係一地兩檢都未得閒搞掂，咁所以即係十一月嘅時候，我希望各位朋友又即係寫多啲嘢入去喎，即係究竟係面對緊呢個更加嚴峻嘅即係政治環境啦，咁香港可以點樣 立法會唔知會唔會搞教育事務委員會，會唔會搞公聽會？ 冇錯啦， 公聽 呢個係個諮詢嚟㗎嘛， 入文件或者出席個公聽會去表達個意見。 係啊，即係各位有識之士啦，即係相信都會睇我哋呢個台㗎啦，喺呢個節目㗎啦，即係呢個政治咖喱飯嘅節目啦。 城寨 呢边嘅节目啦，咁啊最重要嘅咧就系各位有识之士都要将你自己，因为你系教开历史嘅，或者你教开即系喺呢个通识教育里边嘅课程啊，即系经过十几年嘅兜兜转转，又搞完通识之后，而家话要抽出嚟要教呢个中国历史，咁大家有咩睇法咧？记得系要即系话俾教育局知，话俾香港政府知，话俾中央政府知道。 咁就劉世良，我相信一定都會積極參與，因為城寨有好多唔少嘅節目咧，即係都係探討 歷史啊， 歷史啦，香港歷史啦，佢自己本身大學嘅即係訓練，亦都係有歷史呢方面好深入嘅一個嘅睇法嘅嚇，咁所以當政府而家想借屍還魂，透過呢、這個即係有篩選或者係即係去刻意地去。因為要培育香港人的所謂愛國的情懷，我們的年輕人要令到他們更加愛國、愛香港，但是呢變成在個課程的設計裏面特別就是褒揚、一些你說 是國家好處，但是呢就一些短處呢又不會正視，但其實你就不會令到即真的制度上會有改革、又或者是 短 視是完善、 我估計一定會讀很多秦代、中國怎樣統一、諸如此類的東西， 就是那 些要醜化外族、當明明元朝的時候又說到外族的入侵，跟住又大一統的思想繼續不斷地去做一種這樣的意識形態上面的灌輸，中原文化又或者是 中華或者 漢族化，或者是以漢族作為主體的這種這樣的歷史觀是不斷延續下去， 再加上這個孔學，就是都令大家很恐懼的孔學，即是孔夫子的學說，搬回秦代之前的東西出來，然後就說這個就是中國固有的文化，大家要跟從，這個是即我們覺得是學歷史或者讀歷史呢最不應該走的道路。 其實重要的，當我們學生如果是讀即係讀完中史嘅話，理論上其實應該要分辨得到，你話係道家、儒家啊，即係或者法家如何係去影響，譬如你話係秦朝嗰陣時點樣係去做管治啊咁樣咧，跟住你再類比翻現代社會，你講緊即係 constitutionalism， 即係憲法主義啊，點樣有憲法唔代表你行憲政啊咁樣咧，呢啲其實係重要。咁但係我哋而家課程嘅設計，又或者過去一直嘅即係中國歷史嘅課程嘅設計，令到只係為咗 為了考試是去滿足的話呢，這個是會可惜的。但當然我們都還另外一些關注或者擔心的話，有些因為有些評論的時事評論員就說，咦，其實都不用教育局出手啊，雖然他現在就說沒有禁止你們的教師是在課堂裡面教這個的六四，又或者是這個六七暴動，但是大家不要忘記啊，我們之前在節目裡面劉世良都有提到，大家記不記得林慧思老師啊，即是一些我愛字頭那些的社團組織是可以透過現在現有的體制呢，是去干擾學校那個運作，不斷去投訴啊，咁樣當他們知道有教師在這個的課堂裡面教六四，又或者是批評共產黨，又或者是教這個的六七暴動啊，探究一下到底例如是哪一些的團體，例如好像工聯會是不是有參與其中的話呢，他們透過投訴，透過動員的家長，用家長之名去投訴這個的老師的話呢，又或者批評他為什麼有這麼頻繁的即是課程是需要教的過程裡面，你都還擺去一些教一些不需要，即是不是需要應付考試的一些的教材呢，這樣那就已經令到我們的教師有機會是即是產生了寒蟬的效應啊，會噤聲啊，甚至乎即是要擔心自己的飯碗，明明是想即是讓我們的學生是去擴闊視野 的情況之下呢，是會遭到這個政治上面的一個即是壓迫的。我就記得自己讀中史的時候，好像剛才你說本來是讀到黑眼瞓的，即是哇那朝代只是死背爛記，其中一個呢 夜市啊， 都是聽夜市，不是夜市，其實是真實的。我就記得很清楚，我的教我 中史的老師，他只是說在即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那些紅衛兵怎樣去對待他們的打擊的目標，嚇死我的。他說那時候當其實紅衛兵手無寸鐵，是怎樣去對付那些他們要批鬥的人呢，就是硬硬用他們自己的對手，是去將他們批鬥的對象要挖眼，令到他們失明，沒了眼珠，哇，真是嚇到我們整班同學死了。原來那些不是只是書本裡面說朝代更替，即是那些是很，就是離我們好像很遙遠，或者你不能夠掌握得到，原來這麼血淋淋的一些歷史曾經是這麼接近我們，即是我讀的時候就是這個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的時候，讀中學的時候是接觸得到這些。 是 啊，古俊軒這一代呢，可能就是他的經驗就應該就是在學校裡面當教完曬，或者係有空，即係剩翻可能十分鐘、十五分鐘嗰陣時候，有熱誠嘅老師、中史老師就會講一講，譬如六四事件，佢哋經歷過嘅，又或者係見證過雨傘運動嘅一啲嘅即係體驗，去講翻出嚟，咁樣係即係將佢過去參與或者見得到當其時香港人嘅參與啊，又或者新聞嘅報導啊，有超過100萬人係去上街，即係冒住風雨打住風球，應該三號風球、1月8號風球上街，係去聲援北京上面嘅學生，去將呢啲體驗講翻出嚟，讓佢哋知道喺我哋居住嘅地方，香港曾經係發生過呢啲咁重要嘅事件，亦都促成咗跟住嚟有移民潮啦，跟住嚟有中英聯合聲明啦，亦都甚至乎影響咗香港嘅即係歷史嘅軌跡嘅發展。如果冇六四事件，唔會有移民潮，唔會因為要留住人才嘅話咧，我哋嘅基本法用咗11年嘅討論醖釀寫完出嚟之後咧，係要透過一國兩制呢個前所未有、歷史上面未有嘅一個制度咧，係去安撫人心，甚至乎容許有些的移民是回流回來香港，根本這些的歷史事件就跟香港 的發展是緊緊地扣連一起。如果我們的老師不教的情況之下的話，其實是不會令到我們的年輕人下一代會掌握得到真實發生了的事件的。 我自己讀歷史最不高興的地方呢，其實就是看下哪個人寫歷史。我們經常都說笑，一個史觀就是最重要，如果不適合聽那些寫出來，可能根本就不會記錄在案，所以呢就那個歷史的過去呢，就我們不能夠學到一個分析的方法，或者一個比較科學化 系统啲嘅一个训练，去追查呢啲史料嘅话咧，唔系嗰啲史料，系呢啲历史材料啊。 历史材料。 咁咁如果我哋唔学呢一套咁样嘅嘢，唔喺通识教育里面学呢套嘢，咁样去分析嘅话咧， 系 而家咁样读历史系相当危险嘅。系。所以我哋再重复，不厌其烦。除咗系即系明刀明枪去搞呢个国民教育之外咧， 系 最担心咧就系会即系呢个国民教育系会强调即系呢个系中国第一统啊，甚至乎强调啊汉朝嘅文化、孔子嘅文化，咁呢啲就觉得系我哋即系既有嘅文化，就忽略咗，忽略咗即系真真正正嗰个朝代更替嘅情况。好似即系最近大家都知道，我哋发掘。即係做沙中線嘅時候，發掘咗個古井，先知道，原來呢個方井就係當時宋帝昺或者係南宋年代嘅一啲嘅歷史嘅文物。但係我哋讀書其實咧就好少會掂到呢啲咁嘅嘢。 係，同埋我仲有兩個事例想分享嘅，唔係因為我哋對特區政府、對北京政府，你話習大大嗰種好高壓管治啊，牢牢地即係掌握香港嘅全面管治權一種嘅批評。嘅嚴厲嘅批評，第二啲地方、第二啲嘅國家一樣有嘅，即係逢親係講緊個歷史嘅一個嘅課程嘅制定嘅話咧，通常係較為具爭議性。台灣又有啦，台灣早年係即係兩年前都出現過呢個嘅反高中課纲嘅微調嘅運動嘅，裏邊到底即係當年到底係國民黨嚇，即係打敗仗啦，俾共產黨即係要避走台灣，到底係光復台灣啦，又或係接收台灣咧？係咪即係將國民黨管治嘅光明面，又或陰暗面，應該適當地係喺個歷史嘅課程裏邊係披露出嚟啊？同埋如何地係去講當年日本即係作為殖民地中主國嗰種嘅管治，甚至乎到底當其時即係一樣係有。慰安婦嘅有部分嘅慰安婦係咪因為為咗求生存，本身自己都係性工作者咧？唔係即係百分之一百嘅全面嘅政權嘅壓迫咧？咁樣佢哋都喺呢啲即係嘗試如實地係去反映歷史喺個教材度咧係有一個嘅討論。咁亦都唔單止台灣。德國一樣有，大家知道了人類歷史上面最慘烈的大屠殺就是其中一個，就當然是二次世界大戰的納粹德國啦，咁樣係。佢哋喺戰後嚇做咗好大量嘅功夫，當佢哋要去反省，係要去回顧點樣面對佢哋下一代，即係一啲曾經發生喺佢哋身上面咁慘烈嘅歷史，到底嗰個歷史嘅教材嘅選取係咪應該着重只係將所有嘅罪名擺喺？这个希特拉一个人的身上，一话其实当其时在社会上面包括埋嗰啲嘅襟声，即系选择，即系去消极地配合当其时嘅政权，系去进行呢个嘅迫害啊、大屠杀，系咪有好多共犯嘅咧？咁样佢哋都有一个大辩论嘅吓，即系唔想即系好轻轻地带过，到底点样先如实地反映得到？到底德国社会上上下下点样面对？即系过去呢啲咁样即系流血。嘅歷史，佢哋都即係有一個好嚴肅嘅討論。我哋係將同一個標準，即係我哋點樣去面對我哋嘅過去，去面即係跟住再迎接將來。我哋嘅年輕人點樣即係繼續係即係為個社會去發展咧？係有呢個咁樣嘅處事嘅標準啦。 本來真理就越辯越明啊，但係大家都知道，如果係即係由上而下嘅監管式嘅教育咧，就一定唔會有真理嘅，即係一定唔會講真理。淨係講即係佢想灌輸俾大家嘅呢種教育，咁我哋就要相當之警惕啦。咁啊喺呢個時刻咧，就係諮詢期間咧，就大家真係要集思廣益啦，將所有嘅即係意見想寫出嚟啦。頭先提及過一個洪超龍嘅人，就一位朋友就寫咗呢個文，就直情覺得唔應該存在。咁啊，用咗佢嘅即係嘅理對教育歷史嘅理解啦，咁。我相信呢個議題咧係好值得大家關注啦，咁所以點解今晚我哋即係喺呢個城寨呢個節目咧就揀咗呢個嚟做主題，咁就同時亦都值得關注嘅咧，其實即係23条嘅即係被否定，即係2003年嗰個七日遊行之後咧就好似係即係停咗啦，其實又係暗度陳倉緊嘅，咁啊最近大家都知道嗰啲嘅即係我唔知第日讀歷史係咪要拎啲國旗出嚟嘅啦， 可能係喎，啊唱首國歌先， 國歌先我唔。走得啊！我以前喺加拿大讀書嗰陣時咧，就喺加拿大人好認真嘅，即係好多活動咧有國旗，咁啊打波咁啊，梗係要唱啦，係咪咁？咁但係嚟到今天嘅香港，大家知道打波就真係一拎支國旗出嚟之後咧。 大家就會噓嘅，咁尤其是好多嘅即係後生仔都會噓嘅。咁我覺得呢個議題咧，大家要正視啦。我講嘅議題就係、是即係暗度陳倉嘅，仲明刀明槍嘅，就係呢個國旗法啦、國歌法啦。而家係同時咧喺上邊做緊一個叫做立法，立完法之後嗱。特區政府就話：，我哋都要在香港立法嘅咁，已經有法律界的朋友講如果上高立咗法，到香港立法中間嗰度有啲咩事情，其實係點樣去處理呢？呢個係好大的灰色地帶。 係啊，咁就其實而家我哋見得到立法會裏面就呢個嘅高鐵一地兩檢一個即係大辯論或者係拉扯當中啦。但係其實當呢個高鐵一地兩檢夾硬地通過咗之後咧，立即提上議程就係頭先陳景明講嘅國歌法同埋呢個國旗法咁樣噶啦，係透過本地立法到底係咪會有追索權？如果追索權呢個嘅門檻被突破咗，真係有追索嘅話，即使係少。少到可能有一兩個立案成為咗先例嘅話咧，將來23條咧，即係有人會估量嘅話咧，就可能咧就為23條呢個再有追溯翻過去香港，無論係社運又或者係即係你話係民主派啊、政治人士過去表達政見嘅一啲嘅行為嘅話咧，都可能係會即係帶嚟好嚴重嘅後果。咁所以對香港嘅政治公民權利，對香港未來嘅發展，到底個政局係咪急轉直下嘅話咧，其實都係息息相關。 冇錯，即係自從831嘅決定咧，決定咗大家冇普選之後咧，咁啊更嚴峻嘅環境咧就嚟緊。咁就大家都知道呢個喺人大嘅，今次唔係釋法添咯，直情喺佢個附件嗰度咧改個基本法。咁特區政府就話：，我哋都會自己改呢個咁嘅法例嘅，即係自己會喺香港啊再行立法。咁而家喺咁樣嘅政治嘅氛圍同埋咁樣嘅。即係喺立法會裏邊咧，泛民已經碎片到又要俾人哋 DQ 曬之後咧，係極度弱勢。咁我都唔知道即係可以點搞呢度。 啱啱嗰日嘅禮拜，當然我哋見到一地兩檢嗰度，民主派就即係空前地團結，因為實在即係外部嘅打壓係大嚇，咁就亦都係少咗六位啦。咁所以咧，令到佢哋都一定要好齊腳地係去進行呢個議會抗爭嚇。咁就暫時都係有一啲少嘅成果係達至得到啦，咁但係到底能唔能夠即係譬如話持續捱落去嘅話咧，呢個係需要即係有一個更加緊密嘅一個嘅操作啊、部署啊、安排啊咁樣嘅嚇，咁所以嚟緊我哋會繼續關注呢個嘅中小獨立成科啦、國旗國歌法嗰個嘅處理到底係咪有追索性啊？本地立法係個諮詢嘅情況係會點樣嘅話咧，我哋會繼續係去關注嘅。咁好啦，呢個禮拜咧就節目多謝曬。古俊軒同埋陳景明上嚟做我哋嘅嘉賓，同我哋講呢個嘅主題嘅。咁啊，呢個禮拜咧就去到呢個例子啦。咁啊，下個禮拜翻嚟，咁啊再同大家見面嘅，係，拜拜。